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。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。 请您继续收听老舍的长篇小说《骆驼祥子》，朗诵董行集。 跟虎妞分手之后，这一夜祥子怎么也睡不着觉，他是又悔又恨。个别的解决，祥子没那么聪明，全盘的清算，他没有那个魄力。于是一点办法没有，整天家圈着满肚子委屈，正和一切的生命一样，受了损害之后无论如何的只想由自己去收拾残局。那斗掉了大腿的蛐蛐儿还想用那些小腿爬，祥子没有一定的主意，只想慢慢的一天一天一件一件的挨过去，爬到哪儿算哪儿，根本不想往起跳。离27还有十多天，他完全注意到这一天上去，心里想的，嘴里念叨的，梦中梦见的，全是27。仿佛一过了27，他就有了解决一切的办法，虽然明知道这是欺骗自己。有时候他也往远处想，比如拿着手里的几十块钱到天津去，到了那儿，哎，碰巧还许改了行不拉车，虎妞还能追到天津去。在他的心里啊，凡是坐火车去的地方必是很远，无论怎么样他也追不了去。想得很好，可是他自己良心上知道这只是万不得已的办法，再分能在北平还是在北平。这样一来他就又想到了27那一天。还是这样想尽便省事儿，只要混过这一关，也许就可以全局不动而把事儿给闯过去，即使不能干脆的都摆脱清楚，到底过了一关是一关。哎呀，怎么混过这一关呢？他有两个主意。一个，他不理他那回事，干脆不去拜寿。另一个是按照他所吩咐的去办。这两个主意虽然不同，可是结果一样。不去呢，他必不会善罢甘休，去呢，他也不会饶了他。他还记得出拉车的时候模仿着别人，见小巷就钻，为是抄点近，而误入了罗圈胡同，绕了个圈又绕回到原街。现在他又入了这样的小胡同，仿佛是无论走哪一头结果是一样的。在没有办法之中，他试着往好里想，哎，就干脆要了他又有什么不可以。可是无论从哪方面想，他都觉着憋气。想想他的模样，他只能摇头。哎，不管模样吧，想想他的行为，哼，就凭自己这么要强，这么规矩，而娶那么个破货，他不能再见人， 连死后都没有脸见父母，谁准知道他肚子里的小孩是他的不是呢？不错，他会带过几辆车来，可能保准吗？刘四爷并非是好惹的人呐，即使一切顺利他也受不了，他能干得过虎妞？他只要伸出个小手指头，就能把他知识的头晕眼花，不认识了东南西北。他知道他的厉害，要成家根本不能要他，没有别的可说的，要了他便没有他自己，而他又不是看不起自己的人，没办法呀，没方法处置他。他转过来恨自己，很想脆脆的抽自己几个嘴巴子，可是说真的，自己并没有什么过错，一切都是他不知好的，单等他来上套。毛病似乎是在他太老实，老实就必定吃亏，没有情理可讲。更让他难过的是没有地方去诉诉委屈，他没有父母兄弟，没有朋友，平日他觉得自己是头顶着天脚踩着地无牵无挂的一条好汉，现在他才明白过来，悔悟过来，人是不能独自活着的，特别是对那些个同行的，现在都似乎有点可爱。假若他平日教下几个，他想像他自己一样的大汉，再多有几个虎妞他也不怕，他们会给他出主意卖力气，可是他始终是一个人，临时想抓朋友是不大容易的，他感到一点向来没有过的恐惧，照这样下去谁也会欺负他，独自一个是顶不住天的。这点恐惧使他开始怀疑自己，在冬天遇上主人有饭局或者是听戏，他照例的是把电石灯的水桶揣在怀里，因为放在车上就会冻上，刚跑完了一身热汗，把那个冰凉的小水桶往胸前一贴，让他立刻哆嗦一下，不定有多大的时候那个水桶才会有点热乎劲儿。可是在平日他并不觉得这有什么说不过去的，有时候揣上它，他还觉得这是一种优越，那些拉破车的根本就用不上电石灯。现在他似乎看出来，一个月只挣那么点钱，而把所有的苦处都得受过来，连个小水桶也不许动上，而且必得在胸前抱着，自己的胸脯多么宽呢，仿佛没有个小水桶之前。原先他以为拉车是他最理想的事，有拉车他可以成家立业，现在他暗暗地摇头了。不怪虎妞欺负他，他原来不过是个连小水桶也不如的人。在虎妞找他的第三天上，曹先生同着朋友们去看夜场电影，祥子在个小茶馆里等着，胸前揣着那像冰块似的小水桶，天是极冷，小茶馆的门窗都关得严严的，充满了煤气、汗味与渐臭的烟卷的干烟。然后这么着，窗上还冻着一层冰花。喝茶的几乎都是拉包月的，有的把头靠在墙上，借着屋子里的暖和气儿闭上眼打盹儿。有的拿着碗白干 让让大家，而后慢慢的喝，喝完一口，上面扒着嘴，下面很响的放凉气。有的攥着卷大饼，一口咬下半截，把脖子撑的是又粗又红。有的绷着脸，普遍的向大家抱怨，他怎么由一清早到如今还没有停过脚，身上已经湿了又干，干了又湿，不知道有多少回。其余的人多数是彼此谈着闲话，听到这两句马上都静了一会儿，而后像鸟炸了窝似的，都想起这一天的委屈，都想讲给大家听听。连那个吃大饼的一边咽一边说话，连头上的筋都跳了起来。你当他妈的拉包月的就不蘑菇呢啊？我打他妈的两年起到现在还水米没打牙呢，就说前门到瓶子门我拉他们三个来回，今天呢把他后脚跟都他妈蹬裂了。转圈的他看了大家一眼，点了点头，又咬了一截饼。这把大家的话头又都转到天气上去，以天气为中心，各自道出辛苦。祥子始终一语不发，可是很留心他们说了些什么。大家的话虽然口气、音调、事实各有不同，但都是咒骂与不平。这些个话碰到他自己心生的委屈，就像一些雨点儿落在干透了的土上，全都吃了进去。他没法儿也不会把自己的话有头有尾的说给大家听，他只能由别人的话中吸收些生命的苦味儿。大家都苦恼，他也不例外。认识了自己，也想同情大家。大家说到悲苦的地方，他皱上眉；说到可笑的地方，他也咧咧嘴。这样，他觉得他是和他们打成一气。大家都是苦朋友，虽然他一言不发，也没大关系。从前他以为大家是贫嘴恶舌，凭他们一天到晚穷说就发不了财。今天仿佛是头一次觉得他们并不是穷说，而是替他说话，说出他与一切车夫的苦处。大家正说到热闹的时候，门忽然开了，进了一阵冷风，大家几乎都怒目的往外看，看谁这么不得人心把门推开。大家越着急，门外的人是越慢，似乎故意的磨。茶馆的伙计半急半笑的喊着：“快着点吧，我一个人的大叔，别把这点热气儿都给放了。”这个话还没有说完，门外的人进来了。他是个拉车的，看样子已经有50多岁，穿着件短不够短、长不够长、莲蓬篓似的棉袄，大襟上、胳膊肘上都露了棉花，脸似乎有好些日子没洗过，看不出肉色儿，只有两个耳朵冻得通红。惨白的头发在一顶破小帽底下杂乱的滋滋着，眉上、短须上都挂着些冰珠。一进来，摸住条板凳就坐下了，挣扎着说：“七壶。” 这个茶馆一向是包月车夫的居处，像这个老头在平日是绝不会进来的。大家看着他，都好像感到比刚才所说的更加深刻的一点什么意思，谁也不想再开口。在平日，总会有一两个不很懂事的少年找几句俏皮话来拿这样的茶客取取笑，今天没有一个出声的。茶还没有沏来，老车夫的头慢慢地往下低，低着低着全身都出溜下去，大家都马上站了起来，怎么了？怎么怎么？说着都往前跑。茶馆掌柜的有经验，拦住了大家，别动。他独自过去，把老车夫的脖领解开，就地扶起来，用把椅子呛在背后，用手勒着双肩，白糖水，快！说完，他在老车夫的脖子那溜听了听，自言自语的，不是痰。大家谁也没动，可谁也没再坐下，都在那满屋子的烟中眨巴着眼儿向门口这边看。大家好似都不约而同的心里说，这就是咱们的榜样啊，到头发惨白了的时候，谁也有一个跟头摔死的行势。糖水刚放在老车夫的嘴边上，他哼哼了两声，还闭着眼，抬起右手，用手背抹了下嘴，嘿，手黑得发亮，像漆过了似的。掌柜的对着他的耳朵说，喝点水。啊，老车夫睁开了眼，看看自己是坐在地上，腿蜷了蜷，想站起来。先喝点水，不用忙。哎，掌柜的说完松开了手，这时候大家几乎都跑了过来。老车夫向四周看了一眼，双手捧定了茶碗，一口口地吸着糖水，慢慢地把糖水喝完了。他又看了看大家一眼，哟，老诸位的驾，说的是那么样的温柔亲切，绝不像是由那个胡子拉碴口里说出来的。说完，他又想往起站，过去三四个人忙着往起搀他，他脸上有了点笑意，又那么温和地说，行，不碍的，我呀是又冷又饿，一阵发晕，不要紧啊。他脸上虽然那么厚的泥，可是那点笑意叫大家仿佛看到一个温善白净的脸。大家似乎全动了心，那个拿着碗的中年人已经把酒喝尽，眼珠子通红，而且此刻带着些泪。来二两。等酒拿到，老车夫已经坐在靠墙的一把椅子上，他有一点醉意，可是规规矩矩地把酒放在老车夫的面前，您喝吧，我也四十往外了，不瞒您说，拉包月就是凑合事儿，一年是一年的事啊，腿知道，再过两三年我也得跟您一样。您横是 快六十了吧？老车夫喝了口酒， 还小呢，五十五。 天冷拉不上座，我呀，哎，肚子空，就有几个子儿，我都喝了酒，好暖和暖和呀。走在这儿，我可实在是撑不住了，来进来取个暖。这屋子里太热，我又没食，横是晕过去了。 不要紧，啊，不要紧。 劳诸位哥们儿的驾。这时候，老者的干草似的挥发，脸上的泥，炭条似的手和那个破帽头跟棉袄，都像发着点纯洁的光，如同破庙里的神像，虽然破碎，依然尊严。大家看着他，仿佛唯恐他走了。祥子始终没言语，呆呆地站着。听到老车夫说肚子里空，他猛地跑出去，飞快地又回来了，手里用白菜叶拖着十个羊肉馅的包子，一直送到老者的眼前，说了声吃吧，然后坐在原位低下头去，仿佛非常疲倦。 哎， 老者像是乐又像是哭，向大家点着头。 到底是哥们呐， 拉座给他卖多大力气，临完多要一个子儿， 都怪难的。 说着他站了起来要往外走，大家几乎是一齐的喊了起来，吃啊。 哎，我叫小马儿去，我的小孙子在外边看着车呢。 我去，您坐下。那个中年的车夫说，在这儿丢不了车，对过就是巡警格子。他开了点门缝，小马儿，你爷爷叫你呢，把车放这儿来。老者用手摸了好几回包子，始终没往起拿。小马刚一进门，他拿起了一个。 小马，乖乖，给你。 小马也就是十二三岁，脸上挺瘦，身上可是穿得很圆，鼻子冻得通红，挂着两条白鼻涕，耳朵上戴着一对破耳帽，站在老者的身旁，右手接过包子来，左手又自动地拿起了一个，一个上咬了一口。 哎呦，慢慢的。 老者一手扶着孙子的头，一手拿起个包子，慢慢地往嘴里送。 爷爷吃两个就够啊，都是你的，吃完了咱们快收车回家，不拉了。明儿个要是不这么冷，咱们早着点出车，对不对呀，小马？ 小马对着包子点了点头，吸溜了一下鼻子。爷爷吃三个吧，剩下的都是我的，我回头把爷爷拉回去。 不用， 老者得意地向大家笑了笑。回头咱们还是走着啊，坐在车上冷。老者吃完自己的份儿，把杯子里的酒喝干，等着小马吃净的包子，掏出块破布来擦了擦嘴，他又向大家点了点头。 儿子当兵去了，一去不回头，媳妇儿过不…… 别说那个。 小马的腮帮子鼓得像两个小核桃，连吃带说的阻止着爷爷。 哎，说说不要紧啊，不要紧，这儿都不是外人。 孩子心重，甭提多要强了。媳妇儿也走了，我们爷儿俩就吃这辆车。车破可是我们自己的，就仗着天天不必为车份着急。挣多挣少的，我们爷儿俩苦混，无法，无法。 小马把包子吃得差不离了，拉了拉老者的袖子。爷爷，咱们还得拉一趟，明儿早上还没有钱买煤呢。 都是你，刚才二十子拉后门，依我说呀就拉，你偏不去，明儿早上没有煤，看你怎么办。 有办法，爷爷会去赊五斤煤球。 哎，还饶点劈柴。 哎，对喽，好小子，好小子。 是吧，啊，吃完了咱们该溜达着了。 说着老者立起来，绕着圈向大家说， 劳诸位哥们儿的驾喽。 伸手去拉小马，小马把没吃完的一个包子整个的塞在嘴里。大家有的坐着没动，有的跟了出来。祥子头一个跟出来，他要看看那辆破车。一辆极破的车，车板上的漆已经裂了口，车把上已经磨得露出木纹，一只稀里哗啷响的破灯，车棚子的支棍儿用麻绳捆着。小马在耳朵帽里找出根洋火，在鞋底子上划着了，用两只小黑手捧着点着了灯。老者往手心上吐了口唾沫，哎了一声，抄起车把来， 明儿见啦，哥们儿。 祥子呆呆地立在门外，看着这一老一少和那辆破车。老者一边走还一边说话，雨声时高时低，路上的灯光与黑影时明时暗。祥子听着看着，心中感到一种向来没有过的难受。在小马身上，他似乎看见了自己的过去，在老者身上似乎看到了自己的将来。他向来没有轻易撒手过一个钱，现在他觉得很痛苦，为这一老一少买了十个包子，直到已经看不见了他们，他才又进到屋中。大家又说笑起来，他觉得发乱，汇了茶钱又走了出来，把车拉到电影院的门外去等候曹先生。他在电影院门外站了一会儿，已经觉出冷来了，可是不愿意回到茶馆去。他要静静地独自想一想，那一老一少似乎把他的最大希望给打破。老者的车是自己的呀，自从他头一天拉车，他就决定买上自己的车。 现在还是为了这个。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。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。 听众朋友，今天请您继续收听老舍的长篇小说《骆驼祥子》，朗诵董行集。 看见小马和他爷爷的遭遇，祥子心里说不出来的滋味。他不肯要虎妞，还不是因为自己有买车的愿望？买上车，省下钱，然后一清二白地娶个老婆。哼，看看小马，自己有了儿子，未必不就是那样啊。这么一想，对虎妞的要挟似乎不必反抗了。反正自己跳出圈去，什么样的娘们不可以要呢？况且他还许带过来几辆车来呢，干嘛不享几天现成的福？看透了自己，便无需小看别人，虎妞就是虎妞吧，什么也甭说了。电影散了，他急忙地把小水桶安好，点着了灯，连小棉袄也脱了，只剩了件小褂。他想飞跑一气，跑忘了一切，摔死也没多大关系。一想到那个老者与小马，祥子就把一切的希望都要放下，而想了一天是一天吧，干嘛成天家咬着牙跟自己过不去呢？穷人的命，他似乎看明白了，是枣核两头尖呢，幼小的时候能不饿死万幸，到老了能不饿死很难。只有中间的一段，年轻力壮，不怕饥饱劳碌，还能像个人样似的。在这一段里，该快活快活的时候还不敢去干地道的傻子，过了这村便没有这个店。这么一想，他连虎妞那回事儿都不想发愁了。既至看到那个闷葫芦罐，他的心思又转过来了。不能随便，只差几十块钱就能买上车了，不能前功尽弃，至少也不能把罐里那点积蓄瞎扔了。那么不容易省下来的，还是得往正路里走，一定啊。可是虎妞呢，还是没有办法，还是得为那个可恨的27发愁。愁到了无可如何，他抱着那个瓦罐自言自语的嘀咕：哎，爱怎么样怎么样，反正这点钱是我的，谁也抢不了去。有了这点钱，祥子什么也不怕，着急了我呀，我会跺脚一跑，有钱腿就会活动。街上越来越热闹了，祭灶的糖官摆满了街。祥子本来盼着过年，现在可是一点儿也不起劲儿。街上越乱，他的心越紧，那个可怕的27就在眼前了。他的眼睛陷下去，连脸上那块疤都有些发暗。拉着车，街上那么乱，地上是那么滑，他得分外的小心。 心事和留神两弃了家工，他觉得精神不够用了，想着这个就忘了那个，时常忽然一惊，身上刺痒的难受，像小孩在夏天炸了痱子似的。祭灶那天下午，溜溜的东风带来了一天黑云，天气忽然暖了一些。到快掌灯的时候，风更小了点，天上落着稀疏的雪花，卖糖瓜的都着急了，天暖和了再加上雪花，大家一个劲儿的往糖上撒白土子，还怕都粘在一处。雪花落了不多，变成了小雪粒儿，刷刷的轻响，落白了地。七点以后，铺户和人家开始祭灶，香光泡影之中夹着密密的小雪，热闹中带出点阴森的气象，街上的人都显出点惊急的样子，步行的、坐车的都急于回家祭神，可是地上湿滑，又不敢放快脚步走。大概有九点钟了，祥子拉着曹先生由西城回家，过了西单牌楼那一段热闹街市，往东入了长安街，人马渐渐稀少起来。坦平的柏油马路上铺着一层薄雪，被街灯照得有点闪眼，偶尔过来辆汽车，灯光远射，小雪粒儿在灯光里像撒着万颗金沙。快到新华门那一带，路本来极宽，加上薄雪，更叫人眼宽神爽，而且一切都仿佛更严肃了些。长安牌楼、新华门的门楼、南海的红墙都带上了素冠，配着朱柱红墙，静静地在灯光下展示着故都的尊严。此时此地，令人感到北平仿佛并没有居民，真是一片琼宫玉宇呀，只有那些老松默默地接着雪花。祥子没有功夫看这些美景，他只想一步便跑到家里去，但是他不能快跑，地上的雪虽不厚，但是拿脚，雪粒儿打在身上也不容易化，他的衣肩上已经积了薄薄的一层，虽然不算什么，可是湿漉漉的使他觉得别扭。这一带没有什么铺户，可是远处的炮竹声还继续不断，时时的在夜空中射起个双响或者五鬼闹派，火花散落，空中越发显得黑，黑得几乎可怕。他听着炮竹声，看见空中的火花与黑暗，他想立刻到家。更使他不痛快的是，由西城起，他就觉得后边有辆自行车跟着他。到了西长安街，街上清静了点，更觉出后面的追随，车辆压着薄雪，虽然声音不大，可是觉得出来。祥子和别的车夫一样，最讨厌自行车。汽车可恶，但是它的声音大，老远的就可以躲开。自行车是见缝子就钻，而且东摇西摆，看着就眼晕，外带着还是别出错，出了错总是洋车夫不对。巡警们心中的算盘是，无论如何洋车夫总比骑自行车的好对付， 所以先派杨车夫的不是。好几次，祥子很想抽把冷子闸住车，摔后头这小子一跤，但是他不敢，拉车的到处得忍气。到了南海前门，街道是那么宽，那辆骑自行车的还紧紧地跟在后头，祥子更上了火，他故意地把车停住了，掸了掸肩上的血。他站住，那辆自行车从车旁边蹭了过去，车上的人还回头看了看。祥子故意地磨翻，等自行车走出老远，才抄起车把来骂了句讨厌。曹先生的人道主义使他不肯安那个挡风的棉布棚子，就是那帆布车棚也非到赶上大雨不准支上，为是叫车夫省点力气。这点小雪他以为没有支起车棚子的必要，况且他还贪图着看看夜间的雪景呢。他也注意到这辆自行车，等祥子骂完，他低声地说，要是他老跟着，到家门口别停住，上黄花门左先生那儿去，别慌。祥子一听有点慌了，他只知道骑自行车的讨厌，还不晓得其中还有可怕的。既然曹先生都不敢回家去，这个家伙一定来历不小。他跑了几十步便追上了那个人，啊，故意的等着他与曹先生的。自行车把祥子让过去，祥子看了车上的人一眼，一眼就看明白了，真机对上的。他常在茶馆里碰到这号人，虽然没说过话，可是他知道他们的神气与打扮。这个打扮他看着眼熟，青大袄，呢帽，帽子戴得很低。到了南昌街口，祥子趁着拐弯的机会向后头溜了一眼，那个人还跟着。他几乎忘了地上的雪，脚底下加了劲儿。直长而白亮的路，只有些冷冷的灯光，背后追着个侦探，祥子没有过这种经验，他冒了汗。到了公园后门，他回了回头，还跟着呢。到了家门口，他不敢站住，又有点舍不得走。曹先生一声也不响，他只好继续往北跑，一口气跑到了北口，自行车还跟着呢。他进了小胡同还跟着，出了胡同还跟着，上黄花门去，本不应该进小胡同。直到他走到胡同的北口才明白过来，他承认自己是有点迷头，也就更生气。跑到景山背后，自行车往北向后门去了。祥子擦了把汗，雪小了点，可是雪粒里又有了几片雪花。祥子似乎喜爱雪花，大大方方的在空中飞舞，不像雪粒那么使人憋气。他回头问了声，上哪儿，先生？还到左宅。有人跟你打听我，你说不认识。是喽。祥子心中打开了鼓，可是不便细问。到了左家，曹先生叫祥子把车拉进去，赶紧关上门。曹先生还很镇定，可是神色不大好看。嘱咐完了祥子，他走进去， 祥子刚把车拉进了门洞放好，曹先生又出来了，同着左先生。祥子认识并且知道左先生是宅上的好朋友。曹先生的嘴动得很快，祥子，你坐汽车回去，告诉太太我在这儿呢，叫他们也来，坐汽车来，另叫一辆，不必叫你坐去的这辆等着，明白？好。告诉太太带着应用的东西和书房里那几张画，听明白了？我这就给太太打电话，为是再告诉你一声，怕她一着急把我的话忘了，你好提醒他一下。左先生问了句，我去好不好？不必不必，刚才那个人未必一定是侦探，我不过心里有那回事儿，不能不防备一下。你先叫辆汽车来好不好？左先生去打电话叫车，曹先生又嘱咐了祥子一遍，汽车来到我这儿给了钱，叫太太快收拾东西，别的都不要紧，就是千万带着小孩的东西和书房里那几张画，那几张画啊。等太太收拾好，叫高妈打电话要辆车上这儿来，这都明白了？等他们走了以后啊，你把大门锁好，搬到书房去睡，那儿有电话。你会打电话吗？不会往外打，会接。其实祥子连接电话也不大喜欢，不过不愿意曹先生着急，只好这么答应下来。好，那就行。曹先生接着往下说，万一有个动静，你别去开门，我们都走了，剩下你一个，他们绝不会放手你。见势不好的话，你灭了灯，打后院跳到王家去。王家的人你认得？对对，在王家藏会儿再走。我的东西，你自己的东西都不用管，跳墙就走，省得把你拿了去。你要是丢了东西，将来我赔上。先给你这5块钱拿着。好，我去给太太打电话，回头你再跟她说一遍。不必说拿人。刚才那个骑车的也许是侦探，也许不是，你也先别着慌。祥子心中很乱，好像有许多话要问，可是因为急于记住曹先生所嘱咐的，不敢再问。骑车来了，祥子愣头磕脑地坐进去，雪不大不小地落着，车外边的东西看不大真。他直挺着腰板坐着，几乎头顶住了车棚，他要思索一番，可是眼睛只顾看车前的红箭头，红得那么鲜亮可爱。车前边的那把小刷子自动的左右摆着，刷去玻璃上的哈气，也是颇有趣味。刚似乎把这些个看腻了，车已经到了家门，心中怪不得劲儿的下了车。刚要按街门的电铃儿，像从墙里钻出个人来似的，揪住了他的手腕子。祥子本能的想往出夺手，可是已经看清了那个人，他不动了，正是刚才骑自行车的那个侦探。侦探笑着松了手，祥子，不认识我了？祥子咽了口气，不知说什么好。你不记得，当初你叫我们拉到西山去，我就是那个孙排长，想起来了吧？啊，孙排长。祥子想不起来，他被大兵们拉到山上去的时候，顾不得看谁是排长还是连长。你不记得我，我可记得你。你脸上那块80个好记号， 我刚才跟了你半天，起初也有点不敢认你，左看右看，这块八不能有错。 有事吗？祥子又要去按电铃。 自然是有事啊，并且是要紧的事。 哎，咱们进去说好不好？孙排长现在是侦探了啊，伸手按了铃。 我有事。祥子的头上忽然冒了汗，心里说，躲他还不行啊，怎么能往里请呢？ 你不用着急啊，我来是为你好。侦探露出了一点狡猾的笑意。赶到高妈把门打开，他一脚迈进去。 劳驾劳驾。 没等祥子和高妈过一句话，扯着他就往里走，指着门房，你在这儿住啊？进了屋，他四下里看了一眼。 哦，这小屋子还怪干净啊，你的室友不坏呀、啊、 有事吗？我忙。祥子不能再听这些个闲玩。 没告诉你吗？有要紧的事。 孙侦探还笑着，可是语气非常的严厉。干脆对你说吧，姓曹的是乱党，拿住就枪毙，他还是跑不了。 咱们总算有一面之交，在兵营里你伺候过我，再说咱们又都是街面上的人，所以我担着好大的处分来给你送个信儿。你要是晚跑一步，回来是堵着窝头，谁也跑不了。 咱们卖力气吃饭，跟他们打哪门子挂五官司，这话对不对呀、啊、 你不是这对不起人呢。 祥子还想着曹先生所嘱托的话。 对不起谁呀？祸是他们自己闯的，你对不起谁呀？他们敢做敢当，咱们跟着受罪才合不着。 不用说别的，把你捐上三个月，你野鸟似的惯了，愣叫你坐黑屋子，你受得了受不了啊？啊！再说他们下狱，有钱打点，受不了罪。你呀，我的好兄弟，手里没硬的，准拴在尿桶上。 这还算小事，碰巧了，他们花钱一运动，闹个几年徒刑，官面上交代不下去，要不把你垫了背才怪。 咱们不招谁惹谁的，临完了上天桥吃黑枣，你说冤不冤？你是明白人，明白人不吃眼前亏，对得起人喽。还有，我告诉你吧，好兄弟，天下就没有对得起咱们穷哥们的事 儿。哎呀，祥子害了怕呀， 想起被大兵拉去的苦处，他会想到下狱的滋味。 那么我得走，不管他们。 你管他们，谁管你呀？祥子没话答对，愣了一会儿，连他的良心也点了头。 好，我走。 孙侦探冷笑了一下，就这么走吗？祥子又迷了头。 祥子，我的好伙计，你太傻了。凭我做侦探的，肯把你放了走？ 祥子急得不知道说什么好了。 那你说， 别装傻。大概你也有个积蓄，拿出来买条命。我一个月还没有你挣得多呢，得吃得穿得养家，就仗着这点外找。你想想，我能一撒巴掌把你放了不能？ 哥们的交情是交情，没交情的我能来劝你吗？可是事情是事情，我不图点什么，难道叫我一家子喝西北风？外城人不用废话啊，你说真的吧。祥子坐在床上，得多少啊？有多少拿多少，没准价。 那我等着坐狱得了。 嘿嘿，这可是你说的，可别后悔啊。孙侦探的手伸进了棉袄里。祥子，看这个，我马上就可以拿你。你要是拒捕的话，我开枪。我要马上把你带走，不要说钱呢，连你这身衣裳都一进狱门就得扒下来。你是明白人，自己合计合计得了。 你有功夫急我？你干嘛不急急曹先生？ 祥子吭哧了半天才说出来。那是正犯，拿住了呢有点赏，拿不住单不是。你呀，我的傻兄弟，把你放了像放个屁，把你杀了像碾死个臭虫。拿钱呢，你走你的，不拿好，咱们天桥见。别磨翻，来干脆的，这么大的人了。再说这点钱也不是我一个人独吞了，伙计们都得沾着点，不定分上几个子儿呢。这么便宜买条命还不干，我可就没法了啊。你有多少钱？ 祥子站了起来，脑袋上的筋蹦起多高，攥上了拳头。 动手可没你的，我先告诉你，外边还有一大帮子人呢。快点拿钱，我看面子你可别不知好歹。 孙侦探的眼神非常的难看。我招谁惹谁了？ 祥子带着哭声说完，又坐在床沿上。你呀，你谁也没招，就是碰在点子上了。人就是得胎里富啊，咱们的都是底儿生的，什么也甭说了啊。孙侦探摇了摇头，似乎有无限的感慨。得了，自当是我委屈了你，别再磨翻了。 祥子又想了，没办法，他的手哆嗦着，把闷葫芦罐从被子里掏了出来。 孙侦探笑了笑，我看看，一把瓦罐接过去，往墙上一撞。 祥子看着那些钱洒在地上，他的心要裂开。 怎么着？就这么点儿。 祥子没出事，就剩下哆嗦。 算了吧，我呢不赶尽杀绝，朋友是朋友，你可也得知道，这些钱买一条命，哎，便宜事儿。 祥子没出事，他哆嗦着要往起卷被窝褥子。 对，这个也别动。 祥子的眼瞪得发了火，这么冷的天儿，你 我告诉你，别动就别动， 滚。 祥子咽了口气， 咬了咬嘴唇，推门走出去。雪已下了寸多厚，祥子低着头走，处处洁白，只有他的身后留着些大黑脚印儿。 听众朋友，老舍的长篇小说《骆驼祥子》今